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0余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21年第45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那十首推荐新歌，他们的位次到底如何呢？首先我们关注到的就是本周第40位，这是由宋秉阳创作并带来的这首新歌进榜，《一起失眠》。 你退出了房间，可能存在风险，待在我心里面比较保险。你退出了房间，不是快乐一点，禁止说喜欢你，一言万年。凡间像一个预言，想和你把它实现。哦，纷扰的世界，漫漫的长夜，环绕你身边，听着屋外的雨化成圈。哒哒哒哒哒，你退出了房间，可能存在风险，待在我心里面比较保险。你退出了房间，不是快乐一点，只是说喜欢你，一言万年。存在风险，待在我心里面比较保险。你退出了房间，呼吸快乐一点，轻声说喜欢你。哦哦哦，关于你的诗篇。 39位。 每十年的故事完结，你的真爱不过是这些繁衍。人间剧场纷争，欲望不浪漫，何必抵挡不懂理智的判断？不听要偷听，爱要听了就不安淡。我不想自己主张，夸好你淡淡。 哦，人薄了，天心耀眼还不够。哦，stay low， 从不去分叉。 甜美和嘲讽。Watch me dance， 打破它也不管，不需要谁的靠拥，我自己出手。 38位。 这首来自吴莫愁的《爆炸前别吻醒我》进榜四周，最好位次是第三名，本周来到第38位。2021年第45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正在为你揭晓，本周第38位是吴莫愁这首《爆炸前别吻醒我》，第39位则是李斯丹妮 featuring 黄龄这首《美了没》，第40位是一首进榜新歌宋炳洋这首《欢快律动》的《一起失眠》。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37位，这首由赵雷所带来的《宣言》也是一首进榜新歌，来自于从 Rise 组合成团毕业之后单飞发展个人的全新专辑《进击之月》当中这样一首主打歌，由赵磊自己来作曲，表达出了一种非常燃的感觉。 I fight for war, for war, I fight for war, for seed, I fight for war, for home, I fight for war.I fight for war.

本周第35位，这首新歌进榜，景弘毅这首《老茧》。第36位也是一首新歌进榜，来自于许光汉的《一派轻松》。而本周第37位同样也是一首新歌进榜，这是赵雷所演唱的《宣言》。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配好安，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8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 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21年第45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正在为你揭晓。刚才我们听到本周第35位这首《老茧》，略带一点点 emo 感觉的情歌，关于记忆当中的美好成为心中的老茧，就是这样一首歌曲所要表达的。那这首歌是来自于景弘毅的一首新歌。本周第36位许光汉这首《一派轻松》，则是利用一种反向的表达，其实爱情当中的一派轻松往往是故作轻松。而本周第37位这首进榜新歌赵雷的《宣言》，2021年第45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4位，周深这首《只为真相》进榜7周，本周来到第34位。 扬起的迷雾模糊了边界，心事静默如谜的深渊，选择光明就勇敢刺破黑暗，明明是白天却寂静的吓人，白昼的白昼的梦魇，就算是一颗微小的光点，人到最后只会真相。 第33位， 我也就很着可爱，只是不习惯坦白。真相背负期待， 是傻的小孩，爱躲进你们身袋，习惯我们的姿态。I'm sorry but I just don't wanna say sorry， 我不喜欢被说怪。I'm sorry but I just don't wanna say sorry。 32位， 是我们改天换地，等待着前路无用，有一天都有重用，在深渊长出翅膀，等待一个飞龙在天。等我天下事，明朝天理光图日复一日，是我们一夫当关，是我们坚持到底，是我们改天换地。 这首来自于郑云龙的《潜龙勿用》进榜四周，本周来到第32位，这也是他为大型纪录片《紫禁城》所演唱的主题曲之一。而本周第33位这首进榜新歌，由 Karen Church 林凯伦作词作曲并演唱的 Sorry Not Sorry。 而第34位正是进榜七周，由周深所演唱的《只为真相》。2021年第45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1位，方炯嘉作词作曲，黄小琥在他最新的专辑《存在》当中这首《曾经为了什么快乐》。 谁能决定自己的未来？谁能感受自己的存在？在这个光速时代，有时天晴，有时阴霾。我曾经为了什么快乐？我曾经为了什么苦涩？我执着的光与热，回首是否值得？曾经拥有和失去的，把爱唱成一首洒脱的情歌。

才诞生勇气，落在故事最后一页的结局，也比不过一次终生难忘的旅行。别当戏服太装得下精彩剧情，留下独一无二独一无二的传奇，一个传奇。 第二十九位， 除了这我什么都没有，除了这我什么都没有，除了这我什么都没有，除了这我什么都没有。 有谁又能让我清醒？ 世界又如何？这是劲榜三周本周第28位叮当翻唱自姚克李玲的这一首代表作。而本周第29位这首劲榜新歌由许君创作并带来《如果太阳落下》。第30位则是汪苏泷这首《在惊涛骇浪里》。2021年第45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7位。这首歌曲呢，劲榜6周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这首超高难度的歌曲由张靓颖完成，这首《永生》。永爱 第26位。 他不知该如何表达这些话，该如何表达所有的爱都变成惩罚，到底应该如何表达。 这是痛仰乐队带来的《忘了吧》，新歌进榜本周第26位。 忘了吧，忘了他吧， 首《忘了吧》呈现的是一种寒冬的凛冽之感，不过音乐当中包含了温暖、爱和希望的元素。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高虎和曹阳重新编曲的一首歌。 多少美景瞬间就崩塌， 25位。 万里风光，歌也嘹亮，枫叶梨花，看尽春光万象。天高云宽，江河苍浪，前路茫茫， 上又一首来自于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曲，这首由谭维维所演唱的《城》进榜4周，最好位次是第7名，本周来到第25位。一首古风悠扬、大气磅礴，来自于谭维维这首《城》，本周第25位。第26位则是一首新歌进榜，痛仰乐队的《忘了吧》。第27位，张靓颖所演唱的《永生永爱》，2021年第45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4位。刘力扬这首《失眠通知单》。 说起来，

这首《如愿》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也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推广曲，由王菲演唱。这首歌曲进榜八周，最好为此是冠军头衔，本周来到第22位。23位则是来自于新加坡的音乐女生王慧茹，这首《做你的太阳》。24位刘力扬的《十年通知单》。而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1位，这首歌曲由付辛瑶带来《假如生活说着谎》。 教会我太多，没有表情的附和，不如装沉默。小心翼翼扮演着，情绪波动失恋过，任由时光的穿梭隐藏着自我。听，我不想再听你给的否定，就像几个字刺穿我心底。听，我不想再听像人云亦云的真理。情愿让生活偷偷地对我说着谎，想留下些希望，怕全都是失望，还不经意地收场。情愿让生活偷偷地对我说着谎，着急的愿望被放逐了流浪，长大后的想象和小时候不一样。小心翼翼扮演着，情绪波动失恋过，任由时光的穿梭隐藏着自我。像几个字刺穿我心底，听，我不想再听像人云亦云的真理。情愿让生活偷偷地对我说着谎，想留下些希望，怕全都是失望，还不经意地收场。情愿让生活偷偷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就是喜欢听啊。FM974，音乐更动心。FM974，就是喜欢听啊。FM974，音乐更动心。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生活最好的模样，今年接触冰书童话故事也有疯狂，勇敢逆流起航。你的真实也微凉，放下了倔强，露着雨有太阳，是你让这日子不 18位。 我的坚强全部都是因你而生，带我穿越荆棘丛生，你给我的铠甲让我学会坚韧，让我心底的柔软心存。我的勇气全部都是因你而生，带我走过黑夜幽深，你给我的天空日光清晨，再度为爱沸腾。 王铮亮这首《因你而生》来自于电视剧《两个人的世界》当中这首插曲，这首歌曲新歌进榜来到第18位。 一个人闯进了一座城，做一场轰轰烈烈的梦，梦里才躲得骤雨狂风，天亮后都拂晓潭中。一个人一片人海浮沉，打一场漫长的战争，遭遇过几番人心冰冷，孤独成为我的体温。我的坚强全部都是因你而生，带我穿越荆棘丛生，你给我的铠甲让我学会坚韧，让我心底的柔软心存。我的勇气全部都是因你而生，带我走过黑夜幽深，你给我的天空日光清晨，再度为爱沸腾。我的世界全部都是因你而生，两个人住进了一座城，我从不畏惧推开命运的门，刻着彼此掌纹。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本周第18位是一首新歌进榜，王铮亮这一首《因你而生》，而本周第19位则是由金莎所演唱的《用声音拥抱你》。金莎用甜美的声线也是表现出了一种非常温暖和美好的状态。而本周第20位则是 Tia 袁娅维这首《蝴蝶》Little Too Much。2021年第45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17位，这是进榜3周由温岚所带来的这首《掌心的温存》。 为我翻山越岭，为我苦苦寻觅，纵然满身伤痕，对未来充满期许。星斗万年，红色月光照借萤火，蓝色海洋上家已是我此生爱你的信仰，守护我每个日夜。 世界变得陌生，为你放弃我的灵魂，我永远记得那双眼神，至死不渝爱着我的天真。 第十六位， 就拿吹风点一瞬息，睁开手捂着眼，回片刻心再碰着脸，调整眼圈，吞下声又改变。 这首美好温暖非常治愈的歌曲来自于阿四和徐佳莹的合作，这首尽管如此还是 闯荡世界的我们，尽管如此，还是这首歌曲呢，进榜四周，本周第十五位也是阿四创作的一首歌曲，而本周第十六位则是 Waves 阿达娃、李淑贤共同带来这样一首 Lowly Line。第十七位是温岚《掌心的温存》。2021年第四十五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四位，歌手马条创作并演唱的《克拉玛依》，也唱出了他对家乡的深深的眷恋。 早已不是人，鸟都不夜飞过的个别，太阳肆虐，风卷黄沙。你早已将比天更远的天界挂进我梦里。鲜花娇艳的身子，妩媚着街光。我是风舞杨柳，蜕变成条挣脱你送别的手，离家的少年。哥的马耶泉水喂养的孩子，梦会成真。我是你风干了骨头的轮廓，长成的样子。 第十三位， 笑容吹不散，回忆吹不散，青春好聚好散，愁眉吹不散，情怀吹不散，人哪好聚散。想起归简单一个回答，但不再会有着急的怎么归还，不然要怎样。 这首来自于陈立农的《不散》进榜两周，本周来到第十三位，而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二位，这是由高家峰所演唱的《爱你爱到》。这首歌曲拥有多样的曲风，每一段乐曲都是不同的曲风的样貌，而这首歌曲进榜五周，最好位次第九名，上周停留在第十位，本周来到第十二位。 第十二位， 看眼睛最近不太争气，闭上它我就能见到你、yeah、我的梦主角最近都是你。 高家峰这首《爱你爱到》进榜5周，本周第12位，而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11名。这首新歌进榜，由张碧晨带来《两个人的冒险》。而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电视剧《两个人的世界》当中的主题曲。 城市的星辰迷灭，我们来自灯火阑珊的荒野，燕子在盘旋，漂泊着像落叶，谁不是渴望乘着风飞过繁华街，少人都在期待梦中在眼前，浮云已装满尘埃，就装得好激烈，我跟你去冒险，划破了长安全。

甘心，对吗？你的归宿是自己，和别人都无关，你也是有爱回顾，小心每段放不下的路。当你有天心， 温岚这首《不和解》作为踢馆歌，本周新歌进榜来到第九位。 一场领悟， 第八位。 握住最珍贵的感觉，相信这就是最美的礼物。 这首由蒋卓嘉作词作曲，莫蔚所演唱的《完美不完美》进榜六周，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本周来到第八位。 坚持的不一定最完美，却是我最渴望的感觉。请让也是真的存在。 年第45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 本周第八位，莫文蔚这首《完美不完美》，第九名则是一首踢馆歌进榜，温岚这首《不和解》，第十名这首歌曲进榜三周，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这是由刘德华为电影《铁道英雄》所演唱的这首主题曲，经典的旋律再次响起，真的是太令人感动了。这首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本周第十位。而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七名，方文山作词，唐汉霄作曲，周蕙这首《酿月光》。 Number 第六位。 青的草原三杯酒，满的草原四方走，举起手中这喝杯酒，今夜不醉给不罢休。声唱不休，敬杯饮杯喝不够，敬你一杯酒，远方的好朋友，祝福都在酒里头。敬的草原三 孙燕姿这首《匿名万岁》进榜四周，上周停留在第十五位，本周上升了十个位次，来到第五名。这首歌曲是由葛大为、孙燕姿共同作词，李思松作曲，也是反讽网络上的乱象，匿名就可以不负责任的随便说话，其实也是在告诉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言行而负责。而本周第六位这首歌曲则是由包括尔茶带来这首《草原三杯酒》，第七名是周慧的《酿月光》，而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四位，张杰这首《安忍》由曲世聪作词，宋涛作曲，进榜五周，本周来到第四名。 时常想起穷途末路，有你陪我度过东奔和西走，一步仰望略显孤独，从始至终旅行安然的自我，就像坎坷的路不断被摧毁，命运像只凋瘦精打细磨，无我的轮廓早已写满难过，还在演唱什么，这 第三位。 二位， 愿我一世追逐，不染尘土，有情自招福。愿我不逆征路，细雨照顾，江山寒风不。愿我青春平复，回忆一顾，落魄也投入。承蒙你的情。 上周空降冠军的一首歌曲，由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张靓颖所演唱的《一生一次心一动》，这也是电视剧《胡珠夫人》的主题曲。而本周第三名，这首李荣浩翻唱自 Beyond 乐队的《情人》进榜三周，本周来到第三位。第四名则是张杰这首《安忍》，2021年第45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我们的冠军位置。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五位，这就是唐田作词，钱雷作曲 ，Eason 陈奕迅所带来的这首《孤勇者》。在这里要恭喜 Eason， 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为何孤独